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36集选秀。谢叔谢五十岁的时候，朝中的一些臣子蠢蠢欲动，上奏孝景帝，说是后宫应该添些新人了。按理说，谢景行这个皇帝做的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为肆意的皇帝了，没人管得了他。从前是因为沈妙身为皇后，既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群臣不好说什么。但时间隔得长久，旁人总觉得两个皇子都已经十岁了，帝王之心未必还如当初那般坚固，见缝插针之人大有所在。寻思着如今再请一些新人入宫，也许皇帝也就没有那么抗拒，说不准正合他意。于是这一回又是群臣联名指责沈妙身为皇后应当想着多为皇家开枝散叶，而不是妒忌心胸狭窄。罗檀听到此事，怒气冲冲地带着冯安宁杀到宫中来。 这些人是要造反不成？人家家里的事管那么多做甚？也不知道把自家后院管好，手伸得也太长了吧。 十多年过去，罗檀风风火火的性子仍然没变，这大概得益于高阳对他的纵容。人能保持多年的脾性不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罗檀自己也有了儿子，比谢叔谢武还要小两岁。高子成生的和高阳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性子也笑死高阳，看上去温柔乖巧，却极爱和谢武钻在一起做坏事，可见是个面白肚黑的。罗檀平日里在屋里收拾这一大一小父子二人早已成了习惯，当下便道： 表妹，不如找人把这些使坏的人揍一顿算了，看他们以后还敢多舌。 事情哪有这样简单？ 冯安宁却是劝道： 皇家的事根本不是自己能决计得了的，依我看，这件事的源头不在皇后娘娘，还是在皇上。那些臣子贼心不死，还得让皇上表态，才能让他们彻底打消念头。 冯安宁如今比起少时骄纵的富贵小姐变得温柔多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当年因为冯家的变故，一夕间让冯安宁成长不少，而和沈秋在一起生活的久了，自然也会变得相似。他们有个女儿，如今才六岁，叫沈舒，平日里总是跟在谢叔谢武和高子成身后哥哥哥哥的喊个不停。沈舒的性子不像冯安宁，也不像沈秋，温柔的叫人心疼。 你说的容易，我看皇上妹夫已经做得很好了，可奈何那些人总觉得自己家的女儿貌若天仙，是个男的都得扑上去。表妹在皇后这个位置上做得多好，没生出什么是非来吧，简直是贤后啊，贤后。可那些人呢，就是鸡蛋里挑骨头，见不得人好。喂，表妹，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还有心情喝茶？ 沈妙神情未动，依然捧着茶气定神闲地抿了一口，说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有什么办法？她真是一点儿也不着急。时隔多年，沈妙不见衰老，反而更加美丽了，像一尊玉器被人精心呵养着，越发的莹润瑰丽起来。她的性子也越来越平和，鲜少有动怒的时候，仿佛从前那个一言不合就给人使绊子的少女已然消失。但究竟有没有消失，只有沈妙自己心中清楚。罗檀见他如此，泄气道： 啊，你还真是心大，就没想过万一皇上妹夫被人蛊惑，真的给你纳个什么妃子回来，后宫里三天两头见着，不知道有多毒心。要是高阳敢这么做，我便立刻与他和离，管他什么老狮子。可你不一样，你又不能轻易的和离，难道要白白把气闷在肚子里啊？真讨厌。 冯安宁摇了摇头，觉得罗檀说得太简单，但又找不出别的办法，忧心忡忡。 沈妙自己却没有当回事，笑道：他要真要那美人进宫，我便去找几个面首，世上美人众多，男的也不少啊，这样才公平一点嘛。沈妙说得轻描淡写，罗檀和冯安宁却听得目瞪口呆。 你 好啊，小表妹。 罗檀一拍大腿， 我就知道你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你这样做得好，日后我也这样对高阳。高阳要是敢在外面给我纳劳什的小妾，我便去找他几个小官，又不是找不到，再不济拿银子砸呗，反正我现在账上有钱。 冯安宁哭笑不得，罗檀竟还跟着胡闹起来。放心吧，沈妙看出冯安宁心中所想，宽慰道：我没事的，那些臣子动心思也不是一日两日了，哪一次又成功过？谁说女子到了年纪便该人老珠黄？没有的事，不过是世人图给女子的枷锁而已。谢锦行待我好，我就倾心相待，若是待我不好，我也不是甘愿奉献的活菩萨。 那倒是。 罗檀点了点头。他们二人与沈妙说了正话，见沈妙果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的模样，这才放下心来。等罗檀和冯安宁走后，谢叔和谢武来找沈妙。 母后，姨母和舅母找您，可是为了臣子给爹后宫纳新人一事？ 谢武一进殿，劈头盖脸就说道。他性子跳脱，小小年纪已经把谢景行的一肚子坏水学了个十成十。谢叔比谢武稳重，便斥责弟弟说： 二弟，不可胡说。 是又如何？你又打什么歪主意啊？ 母后冤枉，儿臣只是想为母后分忧，此事母后可不能答应父皇，让后宫进人。 沈妙简直要被他逗笑了。我倒是没有听过做儿子的管起做爹的后院来的。 可咱们是皇家，要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女人进宫，旁的不说，儿臣是不担心母后了。母后这样厉害，那些女人都不是母后的对手。可要是那些女人用什么手段得了儿子，日后生出不该有的念想，万一对大哥起了歹心，陷害大哥怎么办？母后也知道大哥性情正直，不屑于这些阴私计谋，到时候吃了亏可不是一件小事。 二弟，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谢叔无奈极了，谢武这个做弟弟的此刻一本正经地教训谢叔，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大哥。你倒是为你大哥想得长远，叔儿自己还什么都没说呢。 母后，虽然二弟胡说八道，不过儿臣也以为若是可以，还是不要让人进宫来，并非是为了自己。母后当年为了和父皇相守吃了多少苦头，父皇也答应了母后一生一世一双人，若是旁人横插进来，岂不是违背了誓言？儿臣不希望母后伤心。 沈妙看着两个儿子已然有了俊俏少年郎的义气，心中不禁感怀，当年生下谢叔谢武后，他沉睡了一年，大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懂事后谢叔和谢武反而和他更加亲密，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是站在他这一边。我知道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们也不用担心，很快就会没事的。 可是父皇到现在还没有明确表示不愿意纳人啊。母后，您就一点也不担心？ 武儿，你如此不相信你父皇这件事，我会告诉你父皇的。 这个嘛，儿臣自然是相信父皇的。母后，那儿臣和大哥就不打扰您了，您慢慢坐，有什么难题不好出手的再叫儿臣们。 谢武说完拉着谢叔一溜烟地跑了。沈妙看着他们二人的背影，不觉按了按额心，此事他自己真没放在心上，倒是旁人替他操碎了心。这几日沈信、罗雪燕、冯安宁、罗檀包括季雨舒都来找过他，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此事不可姑息。天知道 他才懒得管这些事呢。要是谢景行真要那美人进宫，又哪里是他拦得住的？当然了，他虽然拦不住，可也不会任其发展。到了晚上，沈妙坐在坤宁宫里看书，秋日的天十分凉爽，看着看着便觉得有人站在自己身后，不必回头，沈妙都知道是谁来了。果然下一刻，谢景行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 沈娇娇，这么晚了你还在看什么书？ 沈妙回过头，灯火下她容颜俊美，穿了一身紫金长袍，他们私下二人的时候，她身上的帝王之气就消失殆尽，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风流少年，面上挂着顽劣笑意。 听说今日你说倘若我在宫中纳美人，就决定养几个面首。 谁告诉你的？ 高子成。 沈妙默然，高阳的儿子果真唯恐天下不乱，今日和冯安宁罗谈说话的时候，大约他是躲在哪儿偷听去了，居然还在背后告状。他说的不对。 嗯，我就说， 我想来想去，几个面首大约不足以平分，还是多选十来个，免得来来去去都那几人腻得慌。谢景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恶狠狠地看着沈妙。 沈娇娇。 沈妙淡定地看他，怎样？ 你真是长本事了。 谢景行咬牙切齿地回答。关于养面首一事，让他回忆起了某个遥远的记忆。那时候喝醉了酒的沈妙，可不就是把他当做了面首吗？谢景行还记得当时沈妙对自己挑肥拣瘦的模样，他的心里莫不是一直藏了个面首梦，时机一到就会迫不及待地钻出来。谢景行的心中闪过一丝警惕，他拉过沈妙，低头吻上她的唇，这个吻带着赌气、不悦和惩罚性的，但到了最后竟然也变得缠绵温柔了起来。一吻完毕，他才松开沈妙。 养面首的事你想都不要想。 这算什么？沈妙故意板着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 放心，明日起朝臣都不会再提选秀了。 这下沈妙倒是真的有些好奇起来。为何？ 我告诉他们，再过不久我就要立太子了，长幼有序，咱们家里人口简单，也不会有什么夺嫡之事发生。等老大老二成年之后，我会退位让贤，与其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不如去找老大。哪家有水灵灵的小姑娘，好好培养成大家闺秀，给老大做夫人不是正好吗？何必在我这里做个妾？那些老头听我说完觉得很有道理，立刻就回去挑孙女了。 谢景行说得漫不经心，听得沈妙目瞪口呆，这人祸水东引的办法都想得出来。舒儿才十岁。 那又如何？为他爹娘牺牲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总好过你去找面首吧。 谢景行这人不管在外面看起来如何，骨子里的恶劣和不正经却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改不了的，简直十年如一日的狡猾。沈妙简直无言以对，难怪谢武老是在他面前抱怨谢景行了，哪有当爹的如此坑儿子的，偏他还做得十足的顺手。无赖。无赖归无赖，但谢景行的这个法子实在是真的很好。因为自从那天起后，群臣果然再也不提给后宫添新人的事了，沈妙一时也清静了许多。不过倒霉的就成了谢叔，莫名的他身边哪里都围绕着小姑娘，丞相府上的外孙女儿，将军家的小小娘子，太傅的小孙女儿，应有尽有。谢叔苦不堪言，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知道内情的沈妙又实在不忍心将罪魁祸首的名字告诉谢叔，否则谢叔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背后不遗余力地坑自己，只怕要气得吐血。如何整治这些不怀好意的外孙女们的重任，于是就落在了谢武的身上，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